在自己的校园时光当中，都会有等你下课的时候吧，你等的人是谁呢？这首歌曲当中，周杰伦发想了一个故事，想象当中的啊，想象一个年轻人暗恋一个女孩，懊悔自己没有好好的念书，没有跟她考上同一个大学，而为了等这个女孩下课，在女孩住处呢，这个男孩租了房，默默守候着女孩，弹着琴写情书，只想把自己的心意想办法传达给女孩，却一直找不到时机和方式，于是只能每天等着，等你下课。想到了陈奕迅的那句歌词，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吧。据说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周杰伦忙着演唱会的庆功宴的空档当中，他突然间来了灵感，于是呢，就在大家放松的时候，他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当中，把这首歌曲写了下来。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了。今天我们依然前往印度尼西亚。昨天去的巴厘岛呢，是大家对印尼最熟悉的地方了。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冷门的。这个岛呢，知道它名字的国人很少，去过的更是少之又少。你问好玩吗？当然，人少景美，物价低，性价比更是很高，想不好玩都挺难的一件事儿。来吧，分开人群讨论一下。对女生来说呢，它是一个随手就可以拍出大片的好地方，而对于男生来说，这里是一个你可以肆意潜水的地方，可以说处处都有惊喜。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都有听一些印尼的歌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组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组合是来自于印尼的 JKD48 Baby Baby Baby 送给各位。日本有 AKB48 这个组合呢，在2011年前后可以说大受欢迎，之后出现的包括有 NKD48 和 TPE48。 除了 AKB48、NKT48、TPE48， 还有大家现在很熟悉的 NHK48 以及 SNH48。 但是此刻我们听到的 JKT48 呢，却是印尼雅加达之外的首一个 AKB48 的海外团体。Baby Baby Baby，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 AKB48， 是他们2008年的一首热单。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JKT48， 是来自于印尼雅加达的一个组合。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说了，印尼语呢其实是马来语的一种。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唱的也是马来语。好的，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就是印尼的美纳多。这个地方呢也叫做万鸭老，其实说的都是一个地方，只不过美纳多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美，它是音译过来的。很多人喜欢这个名字的原因也是因为翻译起来非常的直给啊，美那么多。而万鸭老呢是官方的名字，在地图上显示出来的这个地方也是万鸭老。哦，对了，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前任三》，据说很多朋友看完以后是眼泪婆娑呀。《前任三》也是来到了美纳多来取景的。影片当中呢，于文文饰演的林佳和韩庚饰演的孟云分手之后，林佳一个人去了美纳多旅行，在这里他拍了很多很美很美的照片。当然，在这里也可以发生很多故事。刘润杰，二两情话，半两风。 就没飞过几场鸣笛，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大字一行歌数不多，偶尔写的字眼两个，觉得深刻沉沉诗歌，皮囊潦草包裹，就叹人生啊，可你难爱恨一直缠，虚张声势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 感情的状态如果可以量化的话，你觉得多少是合适的呢？二两情话会不会嫌太少？半两风会不会嫌不够热情和激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二两情话半两风》是来自于刘润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本周末的974 Live Show 当中，刘润杰也将做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声音，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记得关注哟。今天我们去的是印尼的美纳多。今天呢，我也是分享了很多的图片，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下美纳多的一些美图。如果你去过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旅行经历。爱好潜水的朋友都知道，世界潜水圣地排名第一的其实就是美纳多，而第二呢是大堡礁，然后才是帕劳、马尔代夫及红海。美纳多作为潜水圣地，拥有着太平洋 70% 以上的生物种类，在这里浮潜不需要在帕劳或者是塞班一样去到固定的地点去浮潜，可以说在这里你可以随便找一处海域然后跳下去就是了，会有很多惊艳的景观在等着你。潜水的服装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当然如果你非要选择自己很喜欢的牛仔呀、丹宁这样的材质，也许也不是不可能哟，至少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是完全可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消除联盟带来的《丹宁执着》。 你的温柔埋藏在我的脉搏，连呼吸都能感动，每一秒钟有你就有我的笑容。这美梦，大地淬炼不朽，我们追寻生活，锚定构筑你和我一起向前走。我的奋斗，为了你付出所有，是我的丹宁执着，将会撼动宇宙。有一个温柔埋藏在我的脉搏，连呼吸都能感动，每一秒都能 林俊杰和消除联盟合作的这样的一首《丹宁执着》，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歌曲。美纳多早在16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了荷兰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岛上丰富的丁香和豆蔻等香料，让美纳多有了“香料之岛”这样的美誉。和印尼这个信奉伊斯兰教国家不同的是，美纳多 95% 的人口都信奉基督教，所以几乎每隔100公尺就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教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是小耶路撒冷。刚才我们说了，水下的世界绚烂无比，而在水面之上，这片鲜为人知的处女地没有马代、巴厘岛的拥挤人群和喧闹，你大可享受不被人打扰的休闲岛上时光。 谁在流动琴弦， 也可以回忆那些被遗忘的时光。 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王若琳这个版本的《被遗忘的时光》，仿佛到了一定的年纪，某一天躺在自己的躺椅上，然后听着老旧的歌曲，突然间想到的那些曾经的美好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她2014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午夜剧院》当中。因为王若琳喜欢在午夜听歌，深夜呢会让她感觉到特别的怀旧敏感，所以这张专辑当时就命名为《午夜剧院》。这张专辑的歌曲呢，全部都是重新编曲的，为此她还动用了85人的交响乐团。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收录的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被遗忘的时光》，以及《花样年华》《追梦人》《无间道》《英雄本色》《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耳熟能详的歌曲。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的是印尼美纳多岛，美那么多，这里真的是很美。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更多的美照。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Okay, let's go.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从今天开始，本周末多部外国影片同时上映，不仅有《第一夫人》《公牛历险记》这样的颁奖季热门佳片，还有印度大叔阿米尔汗带来的新片《神秘巨星》。而在国产片方面，丁晟导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将以浓浓的怀旧风和兄弟情领衔迎战多部外片的集体挑战。电影《梭哈人生》将于1月19日全国上映，影片由郑来志执导，讲述了林菲儿和李可两个代表女性价值观不同面的女人在大城市打拼过程中遇到的事业和爱情的选择，讲述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暖心励志电影《奇迹男孩》1月19日上映，该片讲述了一个天生面部畸形的小男孩奥吉的励志成长故事。谈及拍摄《奇迹男孩》的初衷，导演史蒂芬表示，想通过电影向观众传达善良可以改变一切的理念。作为电影的中国区推广大使，陶虹看着哭完了影片，他认为最打动自己的地方就是没有刻意煽情。由好莱坞著名动画制作团队蓝天工作室打造的金球奖提名动画《公牛历险记》1月19日上映，成为2018首部好莱坞动画大片。影片由《冰川时代》和《里约大冒险》原班人马倾力创作而成，讲述了一头名叫费迪南的公牛所经历的欢乐冒险。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也可以叫做返老还童。 那个时候很单纯，不会感到压力，也不觉得生活烦人，只要作业能够完成，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看电视，经常耍无赖，那是不懂爱面子。时间飞跑，把平地跑成高楼，下巴长了胡子，开始对穿着有要求，也开始争强好斗，开始泡妞，开始骑上摩托车，也开始爱上篮球，给自己编个理由就可以去放纵，叛逆在某个暑假出现，青春在晃动。 So you 在烈日下游泳，也叫上几个伙伴，把衣服帽子鞋子可乐全都放在桌案。在那个夏天发现身体有了变化，有了心仪对象，每天都想要见他，开始急着长大，想去外面世界冒险，还不知道人生有很多路要选。有天偷偷喝了一罐啤酒，在某一个晚上，很多想法开始萌芽，但胃部开始 太多的人来不及问候，太多的话来不及开口，太多的事来不及把握，不觉不觉已经错过。未来的节目是什么颜色，未来的我会是什么角色，未来的男孩能够一家的归宿，学会享受寂寞孤独是第一步，对未来只是听说，没有十足的把握。真假话都在我想要通透，一的无颜色，心里外的，对呼吸在我心里发光。 无数日夜，终于等到自己要去面对这个世界，它和你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你发现自己上了自己的当，于是学着察言观色，学着适应那种根本不真实的欢乐，也大手大脚花费，跟流氓勾肩搭背，也有过投机取巧，在路上偷偷插队，你有天想起 对于未来只是轻松，没有十足的把握，坚强爱斗的我想要创造一道 Winners 欣慰的对不起在我心里发过， 同时派对狂欢后又被关注，憧憬过的未来难道就是用来浪费 shit， 灭掉手中的烟头又开了一罐啤酒，觉得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买点离手，有天喝醉之后你做了一个梦，看见火车站的广场上挂了一个钟，它的时针秒针分针都在倒着走，你的时光列车在哪里掉了头，一切都在还原过去的景象，高楼都变成了老区和平房，看见了几年前的学校和银行，崭新的篮球，初恋的对象在午后的巷子里跟伙伴们奔跑，没有社会压力，没有纷纷扰扰，直到开始认字，开始学着讲话，停在咿咿呀呀，不再急着长大， 太多的话来不及开口，太多的事来不及把握，不知不觉已经错过，未来的天空是什么颜色，未来的我会是什么角色，未来的男孩都可以找到归宿，学会享受寂寞孤独是第一步，对于未来只是听说，没有十足的把握，坚强好斗的我想要创造一道无颜色，奇怪的就呼吸在我生命里划过，也许会擦肩而过，也许会无奈落寞，梦想依然还在，我只当尽力的三三步不换顾，把心里的最初牢牢抓住， 胡彦斌和张敬 J 合作的一首返老还童。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在布拉德皮特曾经主演过一部电影叫做本杰明巴顿骑士，其实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返老还童。这部影片当中呢也是讲述了男主人公他随着自己的年纪增长会变得越来越年轻这样的一个奇幻的故事，也让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开始幻想说，如果自己也可以返老还童的话，会想经历怎样的人生。听起来很玄妙的一件事情，真的很难做到返老还童，不过在旅行当中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让自己的那颗比较年迈的心可以变得年轻一些，让自己的心让自己的状态返老还童。11点38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的是印尼美纳多岛，就像这个名字一样，听起来非常非常的美，美那么多。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自然篇，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被称为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怎么讲呢，这里距离首府美纳多25公里，有一个叫做托莫红区的一个地方，拥有着两座震撼人心的活火山，分别是罗肯火山和伊普火山。火山附近的风景可以说是非常优美的，而丰富的温泉资源更是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客前来度假。想象一下，各位可以在环境清幽别致的火山花园当中享受一顿田园餐厅的美食，远眺远处的山，像富士山一样的罗肯火山，是多美的一个画面。罗肯火山的海拔呢有1580米，也是一座活火山，是印尼活动最频繁的火山之一，平时在这里是青烟缭绕，气势壮美的。接下来我们拾级而上，从近距离的去观看火山的顶部，依然有硫磺烟冒出，可以欣赏到原始的休眠火山的景色。在看到震撼的大自然景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真的很渺小，哪怕我很小。杨培安， 我只有一个孩子，也只有一个母亲，从那天起忘了拥抱，我拥有多少早晨，还拥有多少黄昏，多 到那一天，我不知道，我只是错过了出口，我只是来到了终点，我只是来到不属于我的世界，我不能停歇，也不敢忘却，那些叫做梦的谎言，充满我的白天黑夜，撕扯灵魂上流的余念。这世上多少好人，多少坏人，多少为人，多少凡人，我已经看不清。 每个人都会有自我矛盾的时候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时候。这首《哪怕我很小》就是杨培安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时期，而为他写这首歌曲的李泉捕捉到了这个信息点，于是两人合作完成了《哪怕我很小》。 结束，无法选择，无处闪躲。我拥有多少缘分，还拥有多少悔恨，是爱是恨，如何区分？我只是错过了出口，我只是来到了终点，我只是来到不属于我的世界，叫我不断妥协，不断破灭，那些叫做梦的真言，纠结我的白天黑夜，做个飞鸟，因为它可以自由，可以飞得高，哪怕我很小。 杨培安的《哪怕我很小》。刚才我们看到了非常壮丽的火山，有的时候在面对非常非常壮观的自然景观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小很小，但即便很小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OK， 继续上路。接下来我们去看的这个景色呢，叫做五色湖。五色湖就在火山花园不远处，在晴天之下呢，硫磺湖会经阳光折射所产生出各种多彩变幻的景观，不同的天气和时节呢，都能让各位欣赏到不同的湖水色彩，非常的迷人。 也由此得来它的名字，就叫做五色湖。从湖边的椅子上坐着，来上一杯咖啡，看着静静的湖面，因为微风而起的涟漪显得格外的富有诗情画意。这个时候开心的你不妨配上这样的音乐，跳上一支舞吧。 Que cuando como y do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e show,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你想到的是花样年华，还是自己的舞蹈呢？ Y así pasan los días.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很喜欢这首歌曲后面的 Kisses, Kisses, Kisses 三种不同的发音带来了三种不同的调调。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因为王家卫的那部电影《花样年华》。其实这是一首非常非常久远的爵士乐歌曲了，最早发行是在1947年，翻译过来呢叫做《或许，或许，或许》。歌曲当中的语言是西班牙语。来到了美纳多，接下来我们要去白水河进行漂流，做一项比较刺激的运动吧。这里呢有一条通往大海的内陆河，就叫做白水河。白水河漂流呢，上下落差可以说能够达到100公尺，全程会耗费3个小时的时间，而这3个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惊险和刺激的。沿岸是美丽的热带雨林，时不时呢会从里面跳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真的是那种非常真实的亚马逊风情。美纳多会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刺激，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在这里呢，当你觉得开心的时候，可以尽情的唱歌、跳舞、吃美食。想象一下，夜晚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在一起，在一个小 bar 当中，听到这样的 disco 歌曲，跳着一些非常复古的 disco 舞曲，也是很快乐呢。据说在本周末的歌手这个节目当中，汪峰将要舔演唱的歌曲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普通 disco。 普通，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普通的 disco， 我们 Don't Disco 最早呢是由洛天依和严和演唱的。这首普通 disco 原唱呢是洛天依和严和，他们两个人当然都是虚构的人物。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花童的翻唱版。个人也是比较好奇，在本周末的节目当中，汪峰会怎么样的演绎这一版的普通 disco。每次听 disco 的时候，就感觉会忘记很多很多的烦恼，就是双腿不停的抖动，然后整个人的心情和节奏都变得非常的 disco。到了印尼，当然要吃一些印尼当地的美食了。印尼的特色的美食呢，其实还有挺多种的，接下来和大家的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印尼菜中呢会大量的使用咖喱，不过印尼的咖喱的重的是香味，而不是那种辣味，所以即便不能吃辣，你也可以吃得了印尼的咖喱。当然，酱料也是印尼菜的精髓之一了，颜色深而质稠，看起来呢可能不太上眼，但是吃起来却是浓香可口的，再搭配上牛肉海鲜，都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馋辣。长长的海岸线为印尼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海产食材，上呢这里通常会选用海鲜、烤鱼、野生贝类、龙虾等等，千百种的海鲜都可以作为食材，可以让你大快朵颐。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山禽野味，比如说山鸡啊、烤猪啊，都是用于来煎、焗、蒸、烤。哎呀，11:54，说到这里真的是肚子觉得非常的饿，非常的馋了。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祝各位今天中午都能有好胃口，吃得好，吃得尽兴。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化成更好的人。蔡健雅的达尔文送给各位，拜拜喽，明天见。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只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却